这首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的原唱就是裘海正，不过把这首歌曲真的唱红的却是童安格自己。在1991年，童安格发表的专辑《一世情缘》专辑当中的歌曲都是童安格写给其他歌手演唱过的歌曲，而童安格自己去演绎这些作品，其实也表达出一个创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某种期待。听到姜育恒演唱童安格的这首作品《一世情缘》，同样伴随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30分钟的陪伴，我是肖辉，明天见。 Thank you. 抱歉，你的行动没有支援，没有盟友，甚至没有洗车服务。 不用担心，就这十一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